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的文字：凡与极善，绝不可寻耳目，唯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纯是济世之心。则为端，苟有一毫昧视之心，即为取；纯是爱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愤世之心，即为取；纯是敬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万世之心，即为取。皆当细辨。这一段告诉我们，这个端跟取的辨别，我们发心要想修善，发心要想积德，决定不能被耳目所欺骗了。眼睛喜欢看，耳朵喜欢听，要随顺这种贪心，那我们就错了。必须从起心动念隐微之处，将自己的心洗得干干净净。换一句话说，绝不能让邪恶的念头污染了清净心。这个佛经里头常说啊，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教我们修学的纲领佛讲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跟这个地方讲的意思完全相同。这样啊，才能够让自己的心完全清净所以全是济世救人的心，这就叫止，里面决定不夹杂一丝毫的委屈这个委屈就是自私自利。他底下举的例子好，如果有一点点讨好世俗的心，那就取了，就不值了。端是端止，佛家所谓的执心是道场。了凡先生在此地用端，端就是执，端心就是执心。那么端的反面，这是取啊！你心里还有一点讨好世俗的心，这个错了。全是爱人的心这个爱人就是佛家讲大慈大悲这个爱里头没有情如果有感情就错了这个爱是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真诚的爱心，这个是端。如果这里面还有丝毫怨恨不平，这些地方非常微细， 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去勘验我对人、对事、对物，还有没有讨厌的，还有没有不喜欢、厌倦的。如果还有这些念头，我们发的心啊，这个心是取，这心不是断，啊，就是不是执心。菩提心的心体执心的，你看《起心论》里面讲的，执心、身心、大悲心，啊，这叫菩提心呐。菩提是觉悟的意思，真正觉悟了的人，他的心是执心，啊，自受用呢是身心，身心是好善好德。那个善，这前面讲过了，啊，什么叫好善呢？念念利益别人呐，念念利益众生呐，这是善呐。如果里面掺杂着有自利的念头，这就不善了。这个标准要不能搞得很清楚、很明白，真的。古人所讲的，你自以为是修善，殊不知在造孽呀。所以，你修行多少年，你都没有办法改变命运，啊，你都得不到好的成绩，毛病究竟发生在哪里？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了凡四训》是一本好书啊。仔细去读，读了之后细心去揣摩，认真去反省，于是自己就明白了，啊，知道怎样修善，怎样积德。全是恭敬别人的心，这个两三年来我们提出生活在感恩的世界，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把它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只有一个爱心，一个感恩的心，这是断。假如掺杂丝毫玩弄世人的心，那就是取了。这些地方应当细细的去辨别。下面给我们讲什么叫阴阳，是吧？何为阴阳呢？这个善有阴善，有阳善，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啊，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善，啊，则为阴德。阴德天报之，阳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啊，你现在修，现在已经把福就享尽了。说明者造物所积，是之享圣名而实不福者，多有其祸啊。人之无过咎而恒被恶名者，子孙往往俱发。阴阳之际危已在。这一段说得好啊，阳善跟阴善呢好懂，啊，比前面的这个端取容易懂得多了，啊，阳是完全显露出来， 你做的好事，人人都知道。报纸上表扬你。电视节目也在传播，在赞扬你。你所做的这些好事全都爆掉了。阴善呢？你做的善事没有人知道。自己也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这个好。这个叫阴德了，积阴德。阴德天报之，你将来得的果报厚，得的果报殊胜，得的果报长远。如果是扬善呢，人家赞叹赞扬你，恭敬你，这也是果报啊，这都爆掉了。我们今天一般社会上讲知名度高，提起来没有人不知道你，这也是福啊，这都爆掉了，实在讲呢，不是一个好事情，可是古人有所谓，实至名归，你真有实德，自然有人赞叹。你藏得再隐秘，总会有一天被人发现。被人发现，人家就会赞扬嘛。譬如近代的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一生修善积德，积阴德，没有人知道他。到他老人家70岁的时候，有几位居士徐渭如这些人，这民国初年的这大居士们，都是有学问有道德。他们去朝普陀山，在普陀山藏经楼遇到印光法师，觉得印光法师这个法师的风度言谈跟一般出家人不一样。于是常常亲近他，常常向他请教，才知道这个老法师真的有德行。他们回到上海，写了不少文章，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于是印光大师的大名就这样传出来了。这不是印光大师委托他的，是他们这些人真正见到这样一位高僧大德，普遍向广大群众介绍，这叫实至名归。这个名不是虚名，真有实德。我们要明了。了凡先生接着说，明者造物所寄，天地鬼神都忌讳，所以明不是好事情啊，出名不是好事情。世之享圣名而实不服者，都有其祸，这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社会上呢，你仔细去观察，现世报啊，知名度很高的人，他没有实德，往往他遇到意想不到的灾害。那么在世界上，这个享圣名最容易出名的是哪些人呢？ 在中国，在外国，大家都晓得电影明星呢。最容易出名了。他出名，那也是福报啊。如果他没有识德，确实，往往遇到意想不到的灾难。我们看到中国外国叫大明星啊，有名的明星，真正能得善终的人不多啊。了凡先生这句话有应验啊，不仅是影剧界，任何一个行业里面，如果没有真实的德行，他这个知名度越高，潜伏着意想不到的这个灾害的机会呀，也越多。这个我们要知道，人无过咎而恒被恶名者，这个人没有过失，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行善积德。而被别人侮辱，被别人误会，恶名广布，大家提到这个人，都骂他几句，这倒是个好事情，好在哪里呢？他的罪账啊，爆掉了，每个人看到他，瞪他一眼，骂他几句，这也是果报吗？把他无始劫以来的罪账啊，都爆掉了，子孙往往俱发了，他的儿孙呢，往往忽然之间发达了。那么也有少数自己晚年呢福报现前了，阴阳之际危矣哉，这个阴德阳德的果报非常微妙啊，不能不加以辨别我们这个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应该怎么做法，自己就明白了。下面第四段说何为是非善有是有非呀。先生举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如果之法如果是春秋时代孔老夫子的故乡，说鲁人有熟人臣妾于诸侯，借受金于府，这是鲁国的法律鲁国的人有的时候穷困，被人家卖到别的国家去做奴婢，有人能把这些人赎回来，鲁国政府里头有奖金给他。说子贡赎人而不受金，孔子闻而恶之曰：“此是之矣啊！”子贡是孔子的学生。他赎人，赎人回来之后不接受政府的奖金，孔子听到了责备他，赐是子贡的名字，设置你错了， 错在什么地方呢？下面就说了，夫圣人居士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呢，非独是己之心也。这孔老夫子教训说，你为什么错了？圣贤人做事情，他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决定可以移风易俗。换一句话说，帮助社会改良不好的风俗，这个事情可以做，能够教化百姓，给百姓做榜样。现在我们在各地讲经，标的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所学的必定能够为社会大众做表率，我们应当要学。不能为社会大众做表率的，我们不学，我们不浪费那个时间，不浪费这个精力。换一句话说，一定是利益社会的，利益众生的，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学习。能够为社会大众做榜样，做模范的，这个事情我们要做啊。子贡熟人而不受惊呢，不足为世人做榜样。所以孔老夫子责备他，非独是己之心也，不能随自己的爱好啊。我喜欢怎么做的不可以啊，你要顾全社会大众啊。说今如果富者寡而贫者众，他就讲到现前如果这个社会富贵的人家少啊，贫穷人家多啊，受尽则为不廉你要是子贡熟人嘛，接受政府的这个奖赏，好像自己不廉洁了，这种影响太大了。何以相熟乎？还有谁敢去做熟人的事情呢？这是被子贡破坏了。换一句话说，要懂得圣人的意思，子贡熟人一定欢欢喜喜接受政府的奖励，鼓励这个大众有钱的人把自己国家的人民在外面做奴婢的都赎回来，这才是好事情。你今天熟人不接受奖金，以为自己很廉洁，接受奖金就不廉洁了。对你自己来说是说得过去，但是对于整个社会风俗来说，你错了。所以自今以后不服熟人于诸侯也。这个诸侯是别的国家。还有谁去熟人呢？由此可知，圣人的标准，这个是非标准，跟一般人是非标准不相同啊。下面又举一个例子，子路正人于逆，其人谢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悦，自今鲁国多正人于逆矣。孔老夫子眼光，子路也是孔夫子的学生，他看到一个人掉在水里面快淹死了，他下水把他救起来，这个人对他非常感激，送一头牛去谢谢他，子路接受了。 啊，子路没有拒绝，接受了。孔老夫子听到了，很欢喜。啊，孔老夫子说，自今之后，鲁国啊，就会有很多人在水里面去救那些快淹死的人了。啊，为什么呢？接受人家的报酬嘛。这两桩事情，自素颜观之，说子贡不受荆为忧啊。啊，这值得赞叹呐。说子路啊，之受牛为猎呀，这个是比不上子贡啊。可是孔子则去游而诸四也。啊，孔子他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赞叹子路啊，游是子路的名字，啊，四是子贡的名字。你看他赞叹子路，责备子贡，乃至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生而论天下。这三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啊，我们行善，这个善的影响面要广，时间要长，这个善就是啊，这是大善了。如果影响的面很小，影响的时间很短，这是小善。那在这一段里面讲呢，非善了啊。所以，不论现行而论流弊。这个流弊用今天讲就是影响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啊，绝不在一时啊，它影响的时间长啊，不论一生啊，这个得的利运利益不是我一生，而是叫天下人受益，这个善就是。现行虽善，而且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是非也。子贡的例子就是这个。他现行做的善，好像是个善事，但是他留下了不好的影响。这个影响呢，说会阻碍许多人去赎人回国啊，你阻碍别人说，那你不就害了人吗？所以这是似善而是非善呐。这个李绅呢，能够见到的人不多，我的圣人见到啊，现行虽不善，而且留足以济人，则非善而是事也。啊，子路就是如此。啊，子路救那个人，人家送他一头牛，他就接受了，好像是不善，但是他这个能影响别人，啊，使其他的人啊听到子路这种行为，他看到别人掉水了，也会很勇敢地下去救人啊，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善呢，哎，实在他是善。然此就一介之论耳啊，这是举这一桩事情来说啊，他如非义之义，非理之理，非信之信，非此之词，戒当抉择。这个是非的事情太多了，我们都要懂得啊。那么什么叫做义，什么是不义 我们都要有能力去辨别啊，什么是理，什么是性，什么是真正的慈悲啊，在这个里面，譬如说，有一个人做坏事，啊，做恶事，决定要惩罚他，绝不能够宽恕他。有人宽恕了这个罪人，这个事情算不算是义呢？你一定要观察这个人，假如这个人做错事情被宽恕，这个坏人他反而胆子更大了，他将来会做更多的坏事，使许许多多人受害，那么你这个宽恕是错误了。如果你要是警戒他，惩罚他，他以后不敢作奸犯科，这是真正的义啊！啊，这种叫非义之义啊！啊，礼是人人有的，但是要有分寸，用礼貌待人是礼。如果过分，啊，去恭维，啊，去赞叹这个人呢，渐渐傲慢起来了，那这就非礼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能不谨慎啊，不能不细心啊，信用很要紧，也要看状况。如果顾全小信，这是信呢，因为顾全小信呢却失了大信，那就错了啊。所以圣人顾全大信呢，有的时候可以能够放弃这个小信，这些呢就叫非信之信啊。慈爱不能过分呐，过分呢往往变成不仁慈了。非此之词，这些都是说你本来是好的，你用的不恰当啊，意是好的，你用错了，理是好的，你也用错了啊，信用是好的，你也错用了，慈悲是好的，你也错用了。佛家常讲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慈悲方便是佛家教学最重要的方法。佛门常讲嘛，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怎么会慈悲变成祸害，方便变成下流呢？用得不恰当啊！啊，非慈之慈啊！啊，非方便之方便呢？用错了。第五段讲偏正，何为偏正？昔律文义工，这是讲律言，初次相位归故里，海内两指如泰山北斗，有一乡人醉而立之，律工不动，谓其仆曰：醉者勿与交也，闭门谢之。欲年其人犯死刑入狱，吕公是悔之曰：是当时稍与计较，宋公家则至，可以小惩而大戒，吾当时执于存心于后，不为扬尘其卧，以至于此。此以善心而行恶事矣啊。 吕文仪公啊，这个文仪是谥号啊，他的名字叫吕言，吕言啊，号啊叫冯远，他是浙江秀水县人，生在明朝英宗正统年间，做过宰相啊，这个人非常之好。啊，是个好人，啊，是个忠厚的长者，啊，那么他罢相回家的时候，回乡的时候，出此相位呀，这是告老还乡啊，辞职之后归故里还乡的时候，虽然辞去了宰相的职务，啊，他老人家的德行事业啊，还内两志如泰山北斗啊，就是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啊，如同两目泰山北斗一样啊，这个两个是形容词。他说有一次啊，他遇到一个乡人同乡的人酒喝醉了，骂他啊，吕公不动啊，听了这个酒醉的人骂他了，他不动心，告诉他的随从，他醉了，不要跟他计较啊，不理他，闭门谢之。过了一年呢，这个人呢犯了死刑，被关到监狱里去了。吕老先生听到这桩事情啊，开始后悔了。他就说，假使去年他酒醉骂我的时候，我要把他送到官府里面去治他的罪啊，这种小的惩罚使他能生起戒心呢，他就不至于做出更大的坏事。他说，当时我只是想存心于厚道，没有想到啊，这样反而养成他的过恶，以至于此啊。这桩事情是善心做了恶事。又有以恶行而行善事者啊，再讲一个相反的，如某家大富啊，有这么一个大富人家，值岁荒，遇到荒年呐，穷民百昼，强数于市啊。这个树是粮食啊，这个稻米，荒年呢，穷人白天抢粮食啊，这个大富人家他家里有粮啊，穷人到他家来抢粮啊，告知县呢，县不理，这个富人向县府告状，县官没有理会，穷民愈死，这些穷民来抢劫的愈放肆了，遂思之而困辱之，终时定，不然即乱矣。这个妇人逼得没有办法，自己在家里头私设刑堂，把这一些这个抢劫的人抓来审判啊，惩罚他，这样呢把这个抢劫平定了，不然的话呢，这就变成暴民啊， 会把社会治安扰乱了。这是举一个例子。他是以卧薪做了一桩好事情。故善者为正，恶者为偏。人皆知之啊，这大家都知道啊。其以善行而行恶事，这叫正中偏也。以恶行而行善事者，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如果对于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了解不够透彻，往往我们自以为是善思，未必是真善。所以行善呢，那讲求可多了。底下一段说何为半满？你行的善，这个善的功德是不是圆满的，还是只有一半？亦曰：善不及，不足以成名；恶不及，不足以灭身。这是举《易经》上两句话，善跟恶都是在靠要及呀，才这个报应才会现前呢。书曰：“上罪贯引。”这是书经上一句话。商朝末年呢，罪孽造的罪孽太多了，所以武王起义，灭了殷商。底下用比喻来说明，如储物于器，储藏东西在器皿里头，轻而极之则满。我们很勤快，常常累积它就满了。懈而不及，懈是懈怠，不常常去积存，它就不会满啊。此一说也。这个是讲半善满善的一种说法。这个说法要知道，那就是勤而积，你的善是圆满的。如果你懈怠，偶尔遇到行一点善，并不是把心放在这个利益一切众生上，你做的这个善呢，只有半善，不能够做到圆满。这是一个说法。下面呢又有一个说法，他举一个例子：昔有谋士女入寺。这是说从前有一户人家的女子到寺庙里面，于世而无才啊，只有浅而闻，捐而余之，诸习者轻为忏悔。这是个贫女啊，身上只有两文钱，她把这两文钱都拿出来捐献给寺庙里。寺庙的住持主席就是住持和尚亲自来给他诵经忏悔。及后入宫富贵，过了几年，这个女孩子被选到宫廷里面做了嫔妃了。 啊，享受人间的富贵了。啊，他带了数千金入寺设置。啊，这次到庙里面大概也是来还愿的吧。啊，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庙里面常常到庙里烧香啊，许愿，这一生果然富贵了。啊，再到庙里面来烧香，啊，带了许许多多的财物来布施。诸僧唯令其徒回向而已。啊，这个住持和尚不亲自给他回向。啊，叫他的徒弟代表给他回向就可以了。因问曰，啊，这个女孩子就问了，吾前世前耳闻，他说我从前啊年轻的时候到这里来，我布施2文钱，他说师父亲自为我忏悔，今世数千金啊，而死不回向何也？今天我到这个地方来，带了几千两银两来供养，老师傅你不给我回向，为的是什么？曰，老和尚说，前者物虽薄，而失心甚真，非老僧亲忏不足报德。从前你到庙里来烧香拜佛供养2文钱，你的心真诚呐！啊，我不亲自给你忏悔，不能报你的德。今天呢，你带的这个供养虽然丰厚，你的心呢，不像从前那样的真切，令人代忏足矣啊！我让我的徒弟代表，给你忏悔就可以了。这个里面我们要细细想想，此千金为半呢，而二文为满。啊，你看看这个善，心真，布施虽少，你得的善福是圆满的。啊，心不诚，啊，他做了这个嫔妃呀，这个我们俗话讲啊，做了娘娘了，免不了带着富贵，啊，这个功高傲慢的习气，你的德就损掉了。这个时候来拜佛，前呼后拥，不可一世。实际上，你修的福才半善而已啊。下面，了凡先生又举了一个故事。钟离受诞于吕祖，啊，这汉钟离八仙之一啊，啊，他要渡吕洞宾，交给吕洞宾啊，奠帖为经可以济世，啊，你要想救济穷苦的人需要钱呢，他有一套法术能够奠帖成经，啊，吕洞宾就问了。宗变佛，啊，我把这个帖变成金，还会不会还原呢？这个金又变成帖呢？汉钟离就说了，500年后当佛本旨，啊，他说还会还原，但是500年之后，啊，吕洞宾就说了，如此则害500年后的人了，吾不愿为也。那我不干这个事情。我不学。曰，这汉钟离说，修宣要集3000公恨，如此一言 三千功恨已满矣，此又一说也。你看他讲这个半跟满，举了三个例子，三种说法。所以我们自己要想想，我们修善积德，到底我们的善是满善还是半善？我们现前得的果报是圆满的，还是有欠缺的？半就是欠缺啊。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学佛的人一般本质都好。心都好。非常可惜他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见识。所以在理论方法上有了偏差。往往修善得的果报不圆满。道理都在此地。我们不读这些书，你怎么能想得到呢？希望我们念了之后回过头来想一想自己一生所作所为应该得什么样的果报。好，就讲到此地。